嗨，我是大肥。哇，嗨，我是大肥，比较轻松啲。今日呢就係2017年3月2号早上8点钟，咁就开始录我哋呀大肥看天下嘅时间。咁啲时间真係调动得好细啲，一时夜晚，一时晏昼，而家要朝头早。因为冇办法，工作繁忙，再加上身体抱恙。咁呢节第一节咧就先讲台务啦，台务啦咁。咁咧就我哋咧就会有几个新节目嘅，咁咧就会开始陆续都好多人嚟试咪嘅。咁另外有位咧就做美容嘅，咁就话联络我哋，咁但系后屘就到而家都未复，咁啊唔知佢系咪真系有兴趣做？如果真系有兴趣做，即系要快啲联络我哋啦，因为我哋下个礼拜咧好多节目咧就会慢慢推出，我哋编时间噶啦。咁咧就。而家已有嘅节目啦，就係呢个台湾黑白讲啦，3月6号正式推出啦，咁个 trailer 反应都好嘅，咁呢喺我哋个台度呢而家基本上有2000几 view 嘅。咁希望到3月6号出嘅时候呢可能有3000 view 到啦。咁另外呢就有一个有班制作嘅电影电视劇制作嘅团队嘅，咁佢哋呢就上嚟录咗7节目，咁呢就录咗2-3集㗎啦，咁比较得意过瘾啲嘅，咁呢就将会睇下佢哋嘅日子係几啦，我諗係预计3月10号到啦，我哋嘅预算就3月10号或者11号播啦。咁另外呢有其他人上嚟呢就试咗咪，咁今日呢就有班做男士节目嘅，就专讲啊风花雪月嘅，咁佢哋呢就今日上嚟试咪，咁试录一集，咁如果 OK 嘅话呢可能定时定候，咁可能喺3月中播啦。咁另外呢就仲有两个节目嘅，咁其他嗰啲呢就有啲上嚟试咗咪之后呢可能个效果唔系咁好啊。因为呢就我尋日都同有个上嚟做咗3-4集节目嘅，咁我本身都系网台主持嚟嘅，咁可能嗰个形式会比较偏向教书啊，即好似我讲你听咁样，即好似我而家我讲你听咁，咁一个人做咁就变咗可能单调啲咯。咁我承认嘅，一个人做节目系比较困难嘅，同埋一个人做节目因为冇即系冇互动啊。你2-3个人咧，好似倾偈方式啊，你问我答啊，跟住讲讲下撞出火花，有啲好开心啲啊，搞笑啲嘅。咁咧，但系一个人讲咧，除非你做栋笃笑嘅啫。如果唔系，你好难咧。即系讲得好有趣味性啊！一个人做节目真系好困难嘅。咁希望嗰位主持就下个礼拜再嚟啦，再大家再搞一搞个模式系点啦咁。咁新节目陆续都推嘅，咁咧就再加上咧就3月18号网聚，咁就真系要报名快啲啦，因为我哋要预人数订位，同埋咧。我哋要预计有个台啊，咁有啲新节目主持啊，咁可能到时介绍俾大家识啦。如果有啲咧就真系咧仰慕啊，阿 Tony 哥、Johnny 哥嘅咁啊，到时过嚟见一见啦。阿 Johnny 啊，真系靓仔嘅。咁啊 ，Tony 咧就肥得嚟有霸气嘅，压得到场嘅咁。咁我哋啲系泥头佬啦，即系啲地盘佬啦咁样。咁阿大 N 可能都会嚟嘅，咁大 N 都好多 fans 嘅，咁希望呢就如果有啲咩问题可能请教下佢啦，咁强角生患者啦，咁都尽量啦，如果要报名嘅就联络 Alice， 咁呢就每位300元入数计，因为呢订位，咁因为我试过之前做网聚有啲甩底唔嚟，啲小型网聚都有甩底唔嚟，咁预人数啦，咁真係嘅。第二呢，其实好多人问过佛山嗰个旅行团嘅，咁呢因为呢有啲枝节发生，但我哋定咗3月25、26号唔会变㗎喇。咁今日出呢集节目呢就会出埋嗰个付款方式同埋嗰样嘅，原则上呢就係598元唔包一餐。咁另外嗰一餐呢就係所谓自费呢就係去帮衬三样堂食斋。咁呢就嗰度呢就100元港纸，即係实际费用就係698元。咁就单人床或者双人床或者自己独立房另外加钱啦，咁小费就60元一日，咁喂相对贵嘅，咁但係问题呢就係我哋非牟利嘅，不过只不过话我哋报团呢就讲明呢一定要住呢个南海嘅国际5星级酒店， 即係比較一間國際品牌嘅酒店啦。咁另外呢就食呢除咗食齋之外呢，咁呢就另外嗰兩三餐呢都係相對呢係比較豐富嘅，同埋就係比較好食嘅，特登去問咗，即係希望啲團友呢就唔好爭嗰兩百，但係食得好啲，住得好啲囉咁樣。咁一間我會呢俾埋個入錢方法啦，各樣嘢，咁跟住 WhatsApp 返入帳票啊，或者影返個入帳票聯絡返 Alice 啦，咁呢佢呢就計咗人數，咁呢一團人呢就30至40人，如果有80人就開兩團，咁呢就睇下各位點樣啦。因為呢而家我哋幫襯返齋鋪呢，點解會有呢次啦，講返有啲人可能唔好聽，點解會有呢次佛山兩團呢，係因為我哋有幾個網友呢在香港有高職的，咁佢哋早幾年咧就翻大陸咧就經營齋鋪，咁全部廣東廚師，咁咧就放棄咗份高薪厚祿咧，就即係向佢圓夢啦。咁佢想咧就喺大陸咧就發展佢哋做齋鋪嘅事業，咁咧就做啲產品好靚嘅，亦都好食嘅。咁咧就，但係咧近期咧就嗰個南海即係桂城咧嗰個佢哋個商場啊嗰個。即係個中心點啊搬咗，咁你令到佢哋而家呢一兩年可能生意比較難做啲，因為個市中心嗰、那個發展啊，即係改咗一個少少嘅圖則，即係好似咁一個轉角位，改咗支紅綠燈。阿 Tony 成日講啊，改咗支紅綠燈啊，明明一個黃鋪都變死鋪，咁咧佢哋咧變成咗咧經營困難啲，即使做得出品好出色都好啦。咁唔係賣廣告嘅，因為我真係。上去同埋有啲廣州網友個個食過嘅，係好有特色嘅，同埋做得好靚嘅。咁大部分嘅一個材料咧，即係食材啦，而家叫即係咧就都係啲外國進口嘅。咁咧就食過，咁我就同佢哋傾，咁我話不如我哋試下搞旅行團啦，咁啊過嚟當支持一啲即係有心做生意嘅。因為好多人當我呢個係生意節目咁做生意，同埋有心即係有心機做嘅人，咁就當支持下，咁就有呢個佛山旅行團，咁希望呢就順便呢就因為我哋呢就主要呢就係幫襯呢個達美旅遊，即係美食之旅，咁由佢哋到操辦啦，我哋俾啲意見啦，咁呢就希望呢就達美之旅經過呢一次嘅團，咁咧，亦都可以咧，就佢哋啲領隊啊，各樣嘢咧，就去了解呢間公司咧，就俾翻啲意見公司咧，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團餐啊，就變成咗可以幫到一啲即係有心做嘅。咁雖然佢哋咧做得真係相對好嘅，咁而家又喺呢、這個大陸有啲網評上高咧，佢哋咧佛山咧。十間最優秀嘅食店又得個獎啦，咁又嚟緊咧就進駐呢個廣州啦，咁佢哋都有佢哋嗰度計劃嘅，咁希望就係、是、網友之間互相互動多啲咧。其實做大飛看天下都係噶啦，我本身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就冇諗嘅，後屘見咗做啲小型網聚好多朋友嚟見揾我咧，咁我自己睇過。咁我覺得呢香港其實呢有好多人都比較表面上好似呢就好風光咁，但有啲人呢就真係好困難嘅。咁我可能可一間開一次講一講啦，我認識嘅人，我睇嘅人啦。因為呢我做節目都係講我自己相信同埋認識嘅嘢嘅。咁點解講下講香港而家普遍所謂叫做接近中產嘅人其實生活好困難啦。咁希望呢就話多啲人創業啦，咁台務講到呢一度啦，咁但係真係嘅，如果參加旅行團嘅就早啲報名，因為呢我呢就要人數呢，我要喺3月10號呢我就要交俾人㗎啦。成唔成團要交俾人，咁除咗入咗錢之外呢就要俾呢個姓名，因為要揸住個姓名呢我哋要 book 房人數。如果有細路仔呢就以下，我哋呢個呢就係好純潔嘅美食團。咁我真係答咗大家啦，夜晚呢就如果有個別人士呢鍾意去飲啤酒啊各樣嘢呢，咁我都可以奉陪嘅，咁兩三杯啦。咁台務講到呢一度，咁呢就答返啲網友啦，咁呢近期有三個網友走嚟搵我。第一個網友呢就佢呢就講緊呢佢呢就 有啲債務問題，就問一問我意見，咁我都答咗佢。佢原則上係爭銀行錢，佢又想辦法咧就碌爆銀行卡，跟住宣布破產。咁我估我計佢條數應該200多萬到啦。咁我都主即係佢問我，我照答佢啦。咁應該都幫到忙嘅咁。啊，都唔算專業，但係經歷得過太多，應該都答到。咁另外兩位小朋友啦，一個27歲，一個34歲。27歲嗰個咧就做會計嘅，咁佢走嚟揾我，咁佢想做啲網上生意，但問一問網上咁點解咁難做咧？咁又講咗我啲睇法啦。咁佢又咁啊，再加上我問咗佢另外一個朋友，因為同一時間嚟嘅，34歲，佢本身咧就做會計嘅，咁佢都揾到啲嘅，即係揾到聽佢講話揾到5-6萬蚊個月嘅。咁佢但係佢覺得個前景，即係而家佢做緊嗰間公司嘅前景麻麻地，咁佢又係想出嚟創業嘅，但係佢又想咧攞幾十萬出嚟，然後咧就同人哋合作，咁睇下咩搞。咁咧其實合作生意好難做，因為如果佢等錢嘅，技術係佢嘅，技術係佢嘅。當佢做掂咗揾到錢嘅時候，佢唔需要你，自然就邊緣化你，跟住大家分手。必呢个必唔系话99.9%嘅老师话头，我唔系，但系70-80%都系咁。咁如果佢冇咁嘅技术，你系纯粹出资金，你唔参与，或者你参与度好细嘅话咧，到最后尾结果都一样，一系就做唔成，做得成功佢都边缘化你。所以咧，你一定要揾个好拍档，同埋真系谂清楚。同埋我当时我问咗个问题嘅，就系、是、你哋究竟系想揾钱，定系想做生意？是两个概念嚟嘅。有啲人之前有个网友啦，啱啱第一批见啦 ,Money 啦咁。咁50多岁靓女咁。佢嚟搵我哋几次，而家最近呢就冇乜联络我啦咁。可能係觉得我啲节目闷啦。咁佢都讲过嘅，佢就话佢好鍾意做生意，好鍾意尝试做唔同嘅嘢同埋性。咁佢出发点当然有多少钱揾得到梗系好啦，但系佢本身嘅本质系中意做生意，即系比较有冒险精神嘅。有啲咧，我做生意就无非为钱，但系做生意未必一定成功，所以能够赚到嘅钱凤毛麟角，围到两餐 OK 嘅。但系要想嘅，除非你有真系个人技能或者你个，我成日都讲啦，当你做行业嘅时候，个势喺你度咧，你就赢。个势唔喺你度，你即系逆水爬舟，你始终要好辛苦，未必一定做得到。所以啦，即系如果有心，即系或者系创业嘅咧，咁咪听下咯。我哋呢啲即系当推介节目啦，咁啊大 N 做个生意001啦，咁佢有佢嘅睇法嘅，可以听下参考下啦。咁佢系一个做生意嘅相对成功嘅例子啦。咁我哋呢啲咧就系做啲小生意啊。不学无术啊，死做烂做嘅咧就系相对失败嘅例子啦。咁我加佢咧就应该比较全面啲嘅。咁讲到呢度啦，咁另外咧又多谢有个网友阿刘小瑞兄，咁佢咧就讲得即系同老萧嘅见解一样，佢话咧大肥你做呢个节目。而家你开始就问人攞钱啦，又搞旅行团又成，一个意思系咁啦。佢话你讲来讲去咪无非为钱。我冇话呢位仁兄唔啱。佢都同我讲过好多嘢，即系我都多谢佢先啦，起码佢每一集都听啦。如果唔系佢唔会每一集都留言啦。虽然呢佢有阵时讲啲嘢呢可能比较尖酸刻薄啲啦，对我嚟讲咁。但都多谢佢先啦，因为起码听㗎嘛。即系起码即系留意一下啦咁，我个人做人我唔系钱行头，我系想做得成，希望做得成之后我先会同你讲钱，但你未做成之前讲钱系冇意思嘅，系咪啊？我做呢个网台咁啊，暂时出资系我啦，咁啊揾阿 Tony 做招财猫啦吓，咁啊希望会越做越好啦 ，YouTube 数到而家。都冇收过咩钱，实际嘅开支只有每一个月支出嘅啫。咁我哋譬如做佛山旅行团，我系希望就借个台咧，令到有一啲人咧想做一啲嘢，能够利用我呢、這个呢呢一个网台咧，能够做到多啲嘢嘅啫。即系对我嚟讲，都系因为新尝试。 咁啊，讲多几句啦，要做节目啦，咁咁咧就我本身其实好怕做节目嘅，有好多人嚟搵我倾偈，哇，一大飞你口若悬河，正一口水佬，乜都讲得一餐。其实我唔系咁噶，我人咧系好怕识朋友嘅，好怕接触人嘅，因为咧我成日都讲啦，呢个世界一系就讲人，一系就讲自己。得两样嘢讲嘅啫，冇第三样嘢。讲人讲得多就讲是非，讲自己就唔系讲是非啦。咁但系咧，讲自己你都话题有缘嘅，同一件事讲一百次，系咪啊？只不过话我同即系我习惯，因为我系 sales 出身啊，我好怕咧一班人坐低咧，或者两三个，大家你玩手机，我玩手机咧，冇交流啊，变咗咧好似坐，大家好似唔识咁样坐喺度。所以咧，我自己嗰个人咧个性格，虽然唔系好适合去应酬嗰啲人，但系咧每一次有网友或者我做节目都好啦，我唔想嗰个环境好静啊，咁我就会抄啲话题讲。呢个我习惯咗系咁，只要一离开咗人群咧，你最好就唔好搵到我啊。我匿埋啊，睇电影啊，睇书啊，睇剩啊。所以强国生还者咧，今集咧讲介绍书咧就非常好啦，尤其讲东野圭吾。更加好，因为神探伽利略写呢个推理书，而家系根本就红霸晒成个日本噶啦。咁当然我都有好多本，咁啊佢写啦，亦都讲啲网络小说啦。曾经有网友叫我讲下网络小说嘅。咁啊，另外咧就我哋开咗好多中空头支票，譬如想讲亚洲电视咁，咁咧就喺星期二得度讲。咁有网友问我，咁我咨询下 Tony 咧，我哋特登开，成日都做特备噶啦，咁啊唔争再开多次特备就讲亚洲电视，有冇标唔紧要，但系应承咗讲，但系我哋冇讲系我哋责任。咁啊，我一个人做唔够料嘅，咁啊，阿 Tony 啊比较百科啲，咁可以同佢讲下啦。咁诶，答到呢度啦。咁今日咧就。昨日3月1号就尘埃落定咗啦，就系、是、叶刘淑仪一个爱国爱党人士，相信嗰四位候选人，即系曾经参与希望做到呢个特首嘅四位啊竞逐者入闸嘅最爱国爱党，喺我心目中叶刘淑仪系第一，因为佢真系为咗做特首，为咗共产党，佢呢廿年不停做緊，为咗廿三条夹硬推，跟住黯然落台，读完书返嚟再选立法局，不停系做，不停去做。睇一个呢相对，即係除咗胡淑珍咁计呢，相对高民望嘅人，曾经因为点解呀，佢立法局佢攞六万几票入去做立法局议员，佢放弃咗立法，即係冇立法局，立法会啦，而家叫立法会呢个咁嘅职位，而做呢个主席嘅职位，而夹硬一定要参选，而你中联办俾咗希望佢，但系你弃之如饴。咁我想啊，所有嘅蓝丝，即系其实我唔喺我口中好少讲呢个，但系容易分辨啦，或者爱国爱党人士，你谂下，叶刘淑仪为咗共产党，为咗我哋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喺香港牺牲咗咁大，做咗咁嘅嘢，到最后尾。话离开你，话唔要你，即时就可以唔要你。DQ 几位议员仲要循法律程序，而家连 DQ 都唔使啦。你可以睇下。咁讲一讲啲网台是非啦，呢个真系讲是非。咁咧就我系萧粉嚟嘅。咁萧若元先生咧，即系我一个极尊重嘅人士，我唔识佢，我真系唔识佢。每一次佢搞网聚我都一定去。咁成。但係呢我认为有啲嘢真係唔啱。再重申一次啦。当呢一个世界或者香港出现困难嘅时候，我哋係应该讲一啲光，有光同希望。即係我讲睇相嗰个道理。好一有个睇相佬，佢100%准。或者 99.9% 喺佢口中所讲嘅 99.9% 准。每一次讲有个人嚟到见佢，嗱你咁样咁样，你呢唔发达一世穷㗎啦，过多几年呢你就残废，跟住呢就患癌症，你死㗎啦咁。 如果那个人是相信你冇咗斗志嘅话，佢听日就天台48楼跳落嚟㗎啦。係咪呀？啱唔啱呀？你而家做节目你就成日讲你哋唔好太天真太童真啦。你咁样咁样咁样100%㗎，其实你每一日讲嘅嘢都有啲唔同。唔係话我係消费我就一定係要支持你嘅。因为我先讲我同你嘅分别啦。我当然冇你咁高大威猛，冇你个影响力，我哋呢啲真係小角色啡啡啡。但係有阵时呢真係唔想提都唔得。咁就应该我再讲啦。因为睇上佬都系佢真係神算啦。董无哲铁板船神算啦，算到爆晒都好啦。有啲说话永远都系嘅，睇上佬你犹豫去睇睇上佬，佢问你之前嘅嘢起码有七八成准嘅。有七八成准㗎喎。每一个算命嘅人你去睇呀，只要嗰个人係出名啲，佢实有七八成准嘅。但係点解一讲到越后嘅嘢越唔准呀？点解呀？你而家唔知唔准㗎喎。但係你到嗰陣时你就諗啦，即係等于我亦都好坦白咁讲，我遇困难，每一个人遇到困难嘅时候先至会去睇相算命。佢哋唔会因为春风得意嘅时候，你既然得意你唔会，即係求神一样。咩个临急抱佛脚呢？係咪呀？即係我第一次生意失败嘅时候，我好驚啊。即係人人都有经历过，而家老皮老骨，即係咩风浪见过晒啦。我争人300多万数，嗰陣时係1980几年。87年。争人300多万，即系当而好多钱噶啦，即系87年嚟计好多钱噶啦。买层楼，屯门啊，新城市广场，咪新城市广场啊，咪新城市中心时代广场，买个500多尺单位，28万到32万之间，可以一次过俾现金数10个单位。而家一个单位值300万，3000万唔止，我好惊啊！咁但係面对债务点呢，即係剛才我做咗两次债务，点解啲人问我有真係有资格讲。我走去睇陈康泰一个铁板神算。我亦都呢托朋友，即係唔係托个前妻，因为我前妻呢就学算命嘅。曾经有段时间就学根据我嘅资料，佢嘅师傅呢就叫做香港有两个好出名嘅人，一个叫蔡伯礼。蔡伯礼系写通胜。一个呢就编写万年历，那个叫朱雀桥。我前妻呢就是朱雀桥的徒弟。他有个大师兄叫左宗佑，就做建材生意，就兼职堂做算命的。我走去问他，跟我计计之前的事，连我离家出走即几时，即之前讲过啦，小仔啊拖鞋都冇对，由梨木树行出深水埗，他都可以若我咁算出我曾经喺呢一年发生过同类嘅咩事，跟住佢问返我，当然係准嘅。但佢讲我之后啊，各样嘢呢佢有啲嘢讲咗俾我听，咁啊到而家我都承认佢係准嘅。但係一讲到呢，我超过嗰陣时我当年20几岁咗。但係一讲到我30几岁之后呢，过后嘅认证呢就知道唔係咁准。点解咁？咁呢几年呢曾经返去同佢傾过偈，佢都话啦，因为第一做算命嘅佢有分析咗一件事可以系呢种情况，可以系呢种情况，佢问你嘅时候你答返佢引证返佢咪准囉。但係讲之后就相对唔准，因为冇得引证问唔到你㗎嘛，唔系即常问到你㗎嘛。咁但係都系嗰句说话，佢哋嗰行嘅守则都系即使佢计得你好差都好囉。到最后尾佢都会话返个希望俾你。因为人系真系要需要有希望同光。系咪呀？如果唔系咁样乜嘢都唔使做。使咗屌你老咩，你攞死一世中门啦，咁仲嚟做嚟做咩，咪坐企咪得啦。唉，你成世俾老婆恰㗎啦，唉由朝闹到晚，你结婚你就死㗎啦，老婆喺度成日搵皮鞭打你，除非你享受㗎啫，你老婆都唔敢结婚啦大佬。佢100%㗎嘛，係咪呀？所以做乜嘢都好啦，即係有希望同光啦。即係我睇得超人多， 啊，超人迪迦代表乜嘢？光，光明嘅使者。啊，所以咧讲呢度啦，讲翻啲政治议题啦，咁即系其实而家分三节都系讲啲政治议题啦。而家三个候选人入晒闸，咁我讲我嘅睇法，从来都冇变嘅，就系、是、我都系买曾俊华。我唔使计，即系咧相对民望重要，但系民望唔系真重要。第一点，我驳斥老萧嘅，佢话扣起咗啲票，唔好高开低收，觉得难睇。我林郑，共产党洗捻你，你嘅难睇咩？神官啊，喺当日啊跳上去嗰下，有钱佬除咗一个李嘉诚、田北俊呢一类人之外，做惯老板唔愿做伙计嘅人，边一个唔系啊？难睇得何处国？吓、啊！支持梁振英一铺清袋，搞到香港而家高度表扬，星岛日日同佢做势，而家日日同林郑做势。我想问你啦，共产党系从来唔讲好唔好睇嘅，系讲做唔做得到嘅啫。所以佢哋呢一轮揸住只耳仔底，不停喺度攻击。我冇听其他人节目噶，包括徐少华、陶杰啊、城寨啊，我完全冇听噶。我唔系听咗佢哋讲啊，我系自己睇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逻辑性啊。当一个人是强势的话，他不用告诉你是强势，因为他已经行出来就是了。即是等于有钱佬李嘉诚带着胶标，因为他是李嘉诚带着胶标的名牌啦。就像我们这些这样的死地盘佬大只满天星，人家望落来屌是不是假嘢来的一样的，因为我们要冲撑场面嘛。即是那些死经纪佬，好多人做经纪我都不是得罪。个袋没钱啊，个个都有部二手 Benz， 因为他出来见人嘛。是咪啊？一定有只劳力士，二手表买只翻嚟，旧款啲唔紧要，最紧要有行出嚟个行头，即系古惑仔一样咯。我哋僆仔嘅时候，个个冇支雕框笔、雕框火机，跟住着件蒙特娇，点样出嚟行咧？系咪啊？而家中联办就做紧同样嘅嘢啫嘛，系咪啊？成日话中央习近平冇理由唔知，我都相信习近平知，只不过习近平，我觉得佢系因为佢讲咗系一个。可以自由竞争嘅，唔理你用咩方法，边个赢咪得咯？到最后尾咪取决边个赢咯，系咪啊？佢放手俾你哋搞，咁中联办或者佢张德江，佢系觉得我哋应该可以做得掂，因为可能习近平承诺咗呢个样嘢，即系习大大啊嘛，大人大者唔系讲嘢唔算数，可能系咁，你哋咪搞咯，系咪啊？睇下最终边个入闸咯。跟住佢就强势去将呢件事扭曲咗。喂，佢而家扭曲得咁样唔核突。董建华出晒面唔核突。反而高票低收核突。你自己做节目萧生你都话啦，佢强势要有700-800票，突然间扣返几百票就因为高开低收，而唔系700-800票，即系你自己推返自己嘅。大佬你问我点解，喂，工联会民建联体系喎，啲铁票嚟喎，我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因为工联会几核突都有啦。陈婉娴，我相对介意你哋话我出卖工人利益嘅，咁佢咪继续出卖紧咯？几时唔出卖啊？几时唔核突啊？啱啱啊？共产党唔系讲核唔核突，系讲做唔做得到，几邋遢嘅手段都出得。即时 DQ 嗰两个议员，再 DQ 呢四个唔核突嘅，系一定得嘅。咁我咪话咯，你真系冇接触过共产党，你真系对共产党唔了解。我知道我呢个节目系好多人系国内嘅，佢哋系相对咧系有听有即系对共产党真系喺生活佢哋嘅压力系有认识嘅。我讲咧，点解扣起咗工联会同民建联啲票？佢哋啲票系自己嘅，随时随刻可以跳，即系今日冧俾边个，听日冧俾其他嗰啲唔可以，因为嗰啲唔系真系自己人，佢企得嚟嘅，可能要佢转态比较困难啲， 除了說暗票那些商家佬之外，而這些是忠誠的，他到時如果上面一轉風，這些人可以轉到太啊，是保留回工聯會和民建聯那個姿態和實力而已，他不想他們這些難題而已，你們的難題幾個好像何柱國啊這些有幾難題有什麼所謂，對不對？這節講到這裡。